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680集，手模。蔡老爷子提到过，这几个书生都挺随和好相处的，可是眼前这位略病态的年轻人可不能跟随和好相处扯到一起。 你是王磊？ 那年轻人抬头指的是后边。 王磊在里边。 感情做人了？ 你们找小磊啊，他在里头做手艺呢。 他手艺很好吗？ 那是，小磊可是高手。 哦。 老头指了指后边挂着一块厚厚毯子的地方。 门帘后面就是了，他正雕花呢。 展昭和吴一霍走进了后边的一间屋子，就见屋子里摆满了各色各样的木雕，惟妙惟肖的。远处靠墙的地方，一个书生正在雕一幅仕女图，似乎是一个很大的完整的仕女图屏风，虽然还是半成品，但已经可以感觉到工艺的精湛了。在屏风前边蹲着个斯斯文文的书生，正专心雕刻着一个仕女的裙摆，线条异常的流畅。 王磊。 展昭叫了一声，那书生回过头，就看到了展昭和吴一霍有些困惑地站了起来。展昭和吴一霍打量了一下，倒是看着挺随和的，果然人无完人嘛，这位刀工一流的书生长得却是非常一般。 你们是谁啊？ 王磊放下刀，拿着帕子擦手。展昭说了想问问秋意失踪的事情，王磊愣了愣，随后坐了下来叹气。 哎，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展昭审问犯人的次数十分多，一般人说不说真话他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书生怎么说呢？似乎有所隐瞒。展昭对吴一霍使了个眼色，吴一霍歪着头看他。 昭昭怎么对着我抛媚眼啊？ 果然不是白玉堂就不明白吗？小莫叔都沟通不到啊。嗯，我们知道了一些事情。 展昭声音冷了几分，王磊一愣，有些紧张。 知道什么？ 你说呢？我看你手艺不错，学来不易，给你个机会，你自己坦白可能还能轻判一些。 展昭将开封府的令牌放到了桌上，王磊听到这里头低下了，再抬起头来的时候眼泪汪汪的。 我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会变成这样。 哎呀，有一套啊。 吴一霍眯着眼睛看展昭，展昭挑了挑眉。 小意思。 当然了，吴一霍还是歪着头，想着昭昭又抛媚眼了。 啊，突然好想那只善解猫腻的耗子。 天尊一直走，身后人就一直跟。最后他停下脚步，回过头瞄着身后的人，那人提着个木桶，就站在距离天尊不到五步的位置跟他对视。天尊看了他良久，就看到身后白玉堂也到了，隐藏在墙头对他使眼色。天尊眨了眨眼。 玉堂干嘛对我抛媚眼啊？ 白玉堂望天，果然不是展昭就无法用眼神沟通，无奈的白玉堂只好用内力传声。 试试他想干嘛。 怎么事啊？ 好笨啊。 你。 那提着木桶的是个30多岁的瘦高个儿，有胡渣，穿着一身黑衣服，戴着个古古怪怪的帽子。那木桶里有一大桶乳白色的东西。牛奶，但看着又似乎更粘稠。 你要干什么？ 天尊突然一捂领口躲到墙边，白玉堂继续扶额。天尊演戏天分为零，而且他在演什么戏吗？天尊扒着墙壁继续演。 难道你还想绑架我吗？ 白玉堂无力，看不下去了。 对面那个提着木桶的中年人张大了嘴，呆在那里。 你不要过来！ 天尊演得十分投入，白玉堂现在开始怀疑小四子之前带天尊去看戏究竟看的是什么戏。 你再过来，我就要喊救命了。 天尊这辈子大概还没喊过救命呢，突然兴致勃勃，好想试一下，于是就一扬脸。 别喊别喊。 天尊嘴角抽了抽，竟然毁掉了他有生以来唯一一次喊救命的机会。 哎呦。 那人往前走了一步，天尊四处找，白玉堂纳闷，天尊在找什么？ 你不要过来，你过来我就跳下去。 天尊突然看到远处有一口井，于是一指，白玉堂突然觉得有必要让公孙和赵普关注一下小四子平时看的是什么戏。 啊啾！ 远在魔宫的小四子突然一个喷嚏，正排着队等公孙诊脉的夜叉宫众人下意识的捧脸， 打喷嚏的时候好可爱。 那人嘴角抽了抽，盯着天尊看了良久，最后似乎觉得不太对头。 还是算了，看着有些不太正常。 走了。 也脱了。 天尊不满，大踏步上前。 嘿，站住。 那人惊得一蹦回头看，但是天尊不见了。等他再回头，天尊就在他眼前。 哎呦妈呀。 那人一屁股坐地上了，仰着脸看，就见天尊一指他： 你竟然不懂欣赏本座的演技。 那人呆呆盯着天尊的手看了良久，突然蹦了起来，跪下捧着那个木桶举到天尊眼前。 果然是超好看的手啊，小三子没骗我。 天尊一愣，白玉堂也一愣。 那个，这位公子，我是做佛雕的工匠，这桶里啊是倒模的泥，不伤手的。您能不能把手伸进去，给我留个模子，拜托了。 模子？ 佛像的手很考究的，我让小三子，就是酒楼的那个，帮我留意这手特别好看的客人来着。 哎，搞错了。 哎呀，算你识货。 天尊说着，将双手按在了那乳白色的泥巴里。 哦，您稍稍按一会儿啊，不然不成形的。 冻住不就成形了吗？ 那人一愣，天尊双手往外一抽。 好了。 那人愣了愣，低头一看，桶里两个清晰的手模，整桶的泥巴都冻住了，石头一样。那人愣了良久，再抬起头突然愣住，随后那人惊得扔了木桶就跑了。 妈呀，妖怪！ 天尊不解，墙头的白玉堂跳了下来，抓起一把天尊的头发给他看。天尊瞄了一眼，呀，白了。白玉堂同情地看着那个落荒而逃的手艺人的背影，刚才他一抬头就看到天尊一头黑发变白了。 哼，不识货。 说完，天尊一双沾着白色泥巴的手一拍白玉堂的肩头。 一百个笔尖儿。 白玉堂看着衣服上两个白乎乎的泥手印儿，磨牙。 突然好想念那只乖顺的猫啊。 魔宫里，公孙给众人看病一直看到晌午，殷侯让他吃了饭再看，夜叉宫的人也表示让公孙休息一下。公孙将小四子交给殷侯，让他抱着小四子去吃饭，自己诊完手头这个就过去。于是殷侯抱着小四子先去厨房，到了厨房门外的院子里，就看到龙淼淼拿着好些吃的出来，看到殷侯赶忙乖乖叫人。 外公。 殷侯点了点头，龙淼淼拿着一盒子点心逗小四子。 小四子，你来吃饭了呀，我还想着给你和你爹送吃的去呢。 爹爹马上就来吃了。 那我就不送去了。 龙淼淼拿了一个纸包出来给小四子。 这个是龙须膏，